1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re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舞曲的一个混音连盘时间 Dance Mixtape by DJ H&H。 那么我们今天的音乐呢，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深秋和初冬的一种交汇，这也是在2018年当中 DJ 制作人 H&H 他们的全新作品，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带来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了解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歌单列表，您可以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即可咯。一起听下去 The Autumn Collection。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DJ 制作人 H&H 带给我们的一个作品呢，叫做 The Autumn Collection， 这样一个 DJ 的混音的原声带，你还喜欢吗？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个 The Autumn Collection 它也给做了一个命名，来自于 H&H 的一个命名，叫做 Soul Survivors， 灵魂幸存者啊。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来通过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过程呢，能够帮助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得到一种疏解，无论是心灵的还是身体的疏解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这里是节奏驾到啊，是不是多听会有好身材呢？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本期节目的歌单列表咯。继续听下去 The Autumn Collection。 I'm not afraid to die.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今天上午光照充足，气温上升速度很快，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晒太阳和适当的开窗通风。只是今天天气转晴，空气比昨天要干燥很多，请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周末电视综艺节目。以全球华人代表为主体的语言类节目《世界听我说》第三季将于今天19:30在 CCTV4正式首播。你来说，世界听。节目中的华人讲述者来自全球5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着科技、体育、文化等30多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这其中有92岁高龄的奥斯卡终身评委卢燕女士，非洲尼日利亚首位华人酋长胡介国，南美洲阿根廷的国家级华裔播音主持人林文正等等。他们的深情讲演不仅充分展示了海外华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和情感状态，同时也见证了近百年的华人历史变迁。另外，节目专门邀请了知名文化学者立波和旅美华人演员张瑜作为时代观察员坐镇节目，带领观众从不同视角聆听华人故事，感受时代精神。再来关注，改革开放40年来，国人对美的定义和追求美的观念有什么变化？职业装的变化究竟体现了什么？中国时装走向国际的路上有什么故事？传统工艺之美又是如何继承和发扬？今晚9:10，深圳卫视经典对比照分享节目《图鉴中国》，几位时光分享人和见证人将带着他们珍藏的对比照，一起来感知改革开放40年来国人对于美的观念变化。本周日21:20，安徽卫视大型青年励志纪实节目《青春的征途》即将迎来第二站“昆仑之巅”的收官。在上期节目里，6名队员在经历了严苛的各项集训之后，告别牛叔一家人，向昆仑巅峰发起挑战。昌晨乐也在路途之中遇到了高原反应，他到底能否顺利抵达终点？收官之战中还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周日晚间节目揭晓。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而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今天最后一段的混音内容，来自于我们的 DJ 制作人 Stereo Productions 带给我们的迈阿密2018的一个全新大秀的现场版本，一起听下去。我们用10来分钟时间，那去感受一下在美国的 Florida 迈阿密这样的一个热带城市当中怎样有的一种海滩风情，同时能够让我们在海边上来场音乐节吧。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有不少人呢已经在最近几天前往到了珠海，为什么呢？这两天珠海应该说是全中国最最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了，那是因为珠海呢要举办这个 EDC， 所以昨天晚上呢在 EDC 的一个 pre-party 现场呢，整个的画面全部都是热情洋溢的人们，很多人呢也是举起了双手来去迎接这样的一个电音的盛会啊。 EDC 在中国举办，那当然了，我们能够在现场看到各种地方在飘扬着吃我们的中国的国旗，也特别为我们的所有的中国的电子音乐人们，包括制作人们 DJ 们感到高兴和自豪。当然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特别能够希望在珠海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电子音乐的一种画像啊，这种 illusion 能够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一幅在未来我们将会听到的中国原创的电子舞曲的音乐的画面。那也希望您过来今天用这样的音乐感受一下在迈阿密的音乐了。珠海和迈阿密之间的距离间隔太远太远，既然去不了迈阿密，那就可以去到珠海感受一把 EDC 呗，对不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Stereo Productions 带给我们的迈阿密2018 Simpler Mixtape。那当然我们也是期待您能够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啊，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是什么样子的。欢迎大家周末愉快。